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确实啊，买房呢谁都愿意挑一个好的户型啊，那么户型的好与坏啊，与居住的舒适度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的户型呢，在装修的时候呢不会太浪费空间，那么在功能分布的时候呢也更加的科学合理。所以很多人呢看户型图啊，也看不太懂啊， 对， 只是说从上面看但是几居室啊，客厅够不够宽敞啊等等，是否有生活及休闲的一些什么阳台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到。但是怎么能够判定一个户型是不是好的户型呢？这应该说还是有些技术含量的。 嗯，其实我们在选择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那在选择除了小区之外，第一项接触的就是户型。那对于很多人来讲，户型比较直观，大家都有一个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是窍门，但是具体这个户型怎么选，那户型选择有什么门道，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其实还是比较晕的。特别是当大家看到户型图的时候，户型图上面有很多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这样的标志，大家就比较懵了。而且如果不是买二手房，选择新房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感跟场景感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买二手房的时候可以去设身处地的去这套房子里去感受，但是新房呢是没有这样的感受的。所以说咱们今天也是年底的一个盘点，那盘点了很多关于选择户型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问，咱们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解答。 好的，那关于这些方面有什么样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做一些交流。当然了，我们也是根据经验的给大家集结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有自己的一个体会啊， 对， 咱们的都可以互相来交流。好了，咱们这样，您呢发着短信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先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啊，还是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嗯， 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石景山最大的公有产权房项目呢已经开工了。这个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非常欣喜的向大家报道了这个消息啊。近日呢，石景山东下庄共有产权房项目的正式奠基了，那标志着石景山区最大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呢已经开工了。这个项目呢规划住宅总套数啊是849套，限售价格每平方米的是35000，计划的将于2020年建成。 这个石景山我们都知道它的面积比较小，那共有产权房项目呢现在已知的是4个共有产权房项目，那比较好的是石景山共有产权房这个项目安排的比较合理。为什么呢？它的第一个共有产权房项目预警阳光要在本周就摇号了，那如果您申请了预警阳光这个项目，但是您摇号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选择就放在这个东下庄这个地块。这个地块呢目前已经正式开始开工了，那2020年就建成了。预计这个预警阳光这个项目在申购完毕之后，第二个要申购的可能就是这个东下庄项目。东下庄这个地块虽然没有预警阳光的位置那么好，但是呢它紧挨着这个西五环，并且以后也是会有地铁的。那即将开通的这个6号线西延线有一个站就会挨着这个项目，其实它的地理位置还算是比较好的，并且呢它是由7栋这个9至10层的小高层住宅组成的，还给它配建了1栋这个独栋的商业。也就是说它是容积率首先可能肯定会比这个那些高层要低一些，住着比较舒服。周边的商业呢也会小区自建1栋这个商业楼，所以说它无论是从位置，比如说接近地铁还是商业这块，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35000一平，它跟这个石景山位置最好的这个预警阳光是一个价钱，也是35000一平。如果您没有摇中预警阳光，可以去把这个视角转向东下庄这个项目，也还算不错。 那么听您介绍呢，应该说这个项目是没有什么硬伤的。 对 啊，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在石景山这边的一些朋友啊，想要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也不妨呢来关注一下这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多位专家表示，明年的房地产更突出精准精细的这样的调控啊。各位专家表示，明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呢将继续的放缓。同时呢，房地产调控政策将延续因城施策这样的事态。虽然呢可能会进行了边际上的调整，但是并不意味着房价会大幅上涨。精准精细调控将更为突出。 明年的房产政策其实也是以稳核心、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还是遵循着房住不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都知道，近两年的房价是已经稳步上来了，那明年甚至说后年也不会有这样的大涨或者大跌的这样的状态，政策都是因城施策比较稳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么也就是说2019年呢，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呢将保持因城施策的方针啊，以稳为核心啊，就是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啊，房住不炒啊，这是一个核心，也是一个原则。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啊，心里呢有点这个七上八下的，您就注意了。这个明年啊，反正据我们这个分析的话呢，房价不会涨得太多，也不会落得太多， 是的 啊，相对是比较稳妥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2018年二手房均价预计下降4%。那么以往呢，北京二手房市场啊，经常会在年底出现成交上升这样的翘尾行情，但是今年年底的北京大多数的区域的二手房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翘尾的行情呢恐怕是难以再现。那记者呢近日在西城区关注度最高的德胜门附近走访，发现说原本报价740万元的一居室，最终是以660万元成交了。上半年呢还14万元一平方米左右的均价，已经滑落到每平方米呢就是13万元左右。个别不满5年的房源呢，成交价格跌到了每平方米12万元。 其实最近在关注，无论是正在买房还是卖房，或者是关注这个房产市场的朋友们，都会发现，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降价的这样的情况。那降价最狠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呢？就是之前涨得最快的这样的房子，一些刚需啊或者改善的楼盘的成交均价，其实都出现了这种不同层面的下滑。那有这样的一份数据啊。刚刚结束的11月份，那西城区的房价环比下跌的幅度达到了5.5%。那东城、海淀、亦庄这些区域的房价降幅也达到了3.5%、3.6%、4.6%这样的状态。那哪个区降幅最大呢？房山区，房山区域达到了降幅这个8.2%。也就是说，其实整体的二手房的房价其实是处于一个整体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房山可能降幅比较大，达到了8.2%，那城区内也是达到了3.5%-5.5%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二手房价已经出现了一些松动啊，那有的之前涨得比较狠的这样的房子，甚至降幅达到了10%。为什么呢？之前涨得太狠了，并且是涨得没有什么道理，泡沫太大了。那在市场或者政策比较严格的情况下，它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这也是市场的一个反应。 实际上呢，就是无缘无故的涨，泡沫特别多的这些区域和一些项目啊，如果要是跌的话，他们先跌哈。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燕郊。燕郊曾一度哈，就是涨得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凶。那么泡沫呢也是非常的大。那在这个整个的房地产行业的稳定以后，它那边跌的是最快的。 是的。燕郊我们都说环京的楼市，环京的楼市嘛，燕郊其实是代表着也是环京楼市的一个领头羊。那之前无论是通州的政策利好也好，还是说人口外溢也好，其实燕郊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也就造成了它之前房价的这样一个猛涨的状态。那去年经过新一轮的调整，那环京的区域都出现了调控。那什么样的调控呢？就是限购。那如果没有当地的一个2年的社保，是不能买当地的房子的。所以经过这样的调控以后，那燕郊涨得最快的这样的一个荆州边区域也经历了下幅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都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说出来混是要还账 啊。是的。 那么当前呢，北京二手房的均价跌幅是扩大，而且呢均价绝对水平呢也低于去年的同期，这是一个事实啊。那我想问一下小陈啊，目前这个价格呢陆续下跌，您觉得会换来成交量的上升吗？ 其实年底一般都是年底会有这样的翘尾的状态，但是经过9月份的一个公积金新政，还有现在限购限贷，包括这个信贷市场比较严格的这样的大趋势的情况之下，那这些政策，对于这些政策最敏感的就是刚需。那刚需一旦他的手里的钱数得到了一个抑制，或者是说之前能公积金能贷120万，那现在贷不了120万了，那打击最深刻的就是刚需。但一旦刚需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买房，或者是说到了年底大家都在想一下明年可能选择性更多，或者是说明年我再攒攒钱等到明年再买，这些是大有人在的。所以说年内也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翘尾的现象。 所以说预计年末呢市场跳尾的幅度呢不大啊，预计今年呢全年二手房的成交量保持在15万到15.5万套左右，那么全年的均价同比呢将下跌4%左右啊。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结论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人口蓝皮书发布了，超半数家庭不足3口人。最近一本呢北京人口的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正式发布，公布了北京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个蓝皮书啊，由北京市北京市委党校北京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北京市常住人口呢减少了多少呢？那么哪个区外来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呢？二人户、三人户、四人户，哪种家庭是主流呢？实际上在这个蓝皮书当中都有这个 结果。 嗯，这个蓝皮书还是比较权威的，从这个数字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趋势。那第一个趋势呢，就是外来户籍人口是双下降这样的状态。那自从这个49年以来啊，北京市的人口规模其实一直是呈现上升的趋势，但到了去年呢，北京市这个外来户籍人口实现了双降，比上年末减少了2.2万人，它的增幅是下降的，这是第一个趋势。那第二个趋势呢，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10年的时候，北京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占总人口的8.7%，但是到了去年2017年呢，这个指数达到了10.5%。那换言之啊，又经过另一轮的计算，四个劳动力要养一个非劳动力，也就是说老龄化程度在咱们北京市不断的在加深。第三个趋势啊，超低生育水平格局未变。那什么叫超低生育水平啊？1998到2006年出生率达到了最低的水平，那基本是在5%-6%左右的徘徊。那在人口学的这个研究之中啊，一般把这个出生率在10%以下称之为超低生育水平。那之前的数字是5%-6%啊，那到了2007年以后呢，出生率有所回升，特别是在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那个出台以后啊，北京市的人口出生率进一步达到了增长。那到了2017年呢，达到了9.06%，但仍没有超过10%。我们都刚才也说了，在10%以下的都是超低生育水平。那这个趋势其实就可以结合上一个趋势，新出生的孩子并没有增多，但是呢，老龄化程度却在不断的加深。趋势四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指数啊。这个蓝皮书上显示，全市人口最多的区是朝阳区，那常住人口啊达到了374万，海淀区位居第二，常住人口也达到了348万。那这两个区呢，也是吸引这个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区域，两个区的外来人口规模都接近了300万，占全市总外来人口的40%。什么意思呢？新北京人可能更愿意在这个海淀区跟朝阳区这两个区域扎根置业。那昌平区的外来人口规模啊，超过了昌平的户籍人口，也就是达到了一个倒挂的状态，也是全市唯一一个人口倒挂的区。也就是说，昌平区这个区域内啊，外来人口多于本地户籍的人口，达到了一个人口倒挂的区域。北京市的外来人口啊，呈现一个环中心的分布趋势，集中分布在4环到6环的区域内，且聚集不断向外扩展，这也是一个人口外溢的一个现象的呈现啊。那比如说这种朝阳区的几个代表性的区域啊，朝阳区的高碑店、来广营、小红门、崔各庄，那海淀区的上地、顺义的这个双峰、昌平的回龙观、沙河、大兴的旧宫、黄村、西红门这种区域，那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50%，已经超过了50%。那外来人口比这个本地户籍的人口还多，形成了一个人口倒挂。其实不难看出啊，这几个区域也是近几年这个新房比较多的区域，也就是说，这些新北京人喜欢在这些区域里去扎根置业。 那么刚才您说的是这个趋势四哈，另外呢也提到，就是二人户籍家庭呢最多，而且呢占比呢不断的提升啊，这也是大家没想到的。 这个其实咱们猜测一下，可以跟这个超低生育水平这个格局可能有一定的联系。二人户家庭最多且占比不断提升，什么意思呢？从城镇这个家庭组合、家庭规模来看啊，其实是分二人户和 合三人户。二人户很好理解，就是夫妻二人。三人户呢就是三口之家，二人户家庭占多且不断提升，其实就是可能由于这个城市的高压，或者是说大家对于生小孩的这个想法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延后，可能大家不愿意那么快的刚开始刚结婚就有小孩，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对，因为人们觉得这个养育一个孩子啊真的是非常恐怖、啊、 生活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先去发展事业，然后等事业稳定之后再去要小孩。 对，那天我也看到说生一个孩子哈、啊、就是一般的培养的话，从他的出生到最后呢他能够工作，说最起码要预算500,000，这还 是 少的啊。 的 所以弄得很多的年轻的叫夫妻都不敢要孩子啊。 而且在国际上其实也有这样一个指数，就是城市发展越好， GDP 越高的这样的城市其实它的生育率是越低的。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小陈呢给我们说了一下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哈。那么在这个蓝皮书当中呢有这个五个趋势，确实是总结了北京目前人口发展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趋势一就是外来人口户籍人口是双下降，那么这说的是北京啊。另外就是北京的老龄化程度不断的加深。那么趋势三呢就是超低生育水平，这个格局并没有变。趋势四是外来人口是环中心分布在4到6环，还有就是二人户籍的家庭最多，而且占比不断的提升啊。这也是国门敲着警钟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现进房成交分化加剧，签约是冰火两重天的。截至到今天啊，北京的现进房地块的合计入市是80个，那么配建现进房的面积呢合计是773.55万平方米。面对现进房供应井喷，后续开发商面临的销售难度会越来越大。那么业内人士也指出说，当前啊许多的现进楼盘的优惠力度都很大，但是并非呢所有的项目呢都适合通过价格杠杆来撬动市场。总体而言呢，如不能够快速的去化，那么此前溢价率超过20%的地块都有亏损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都知道现进房迎来了这个供应量的井喷，那如此诸多的现进房项目，其实卖的最好的是哪一个呢？或者说大家都愿意选择什么样的现进房呢？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的。那成交好的项目呀多数是紧邻城市核心区，那我们都知道城市核心区它是有优质的配套的，无论是交通上地铁也好高速路也好，它挨着城市核心区，或者说紧邻城市核心区，相对来说它的交通配套包括商业配套医疗啊教育都是还是不错的。所以说五环周边啊成为了现进房项目集中供应的区域，越挨着这个城市核心区的现进房项目卖得越好。那购房者的需求呢关注的最核心的三个点也是位置、价格和户型，那也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买房子的人来说最关注的三个位置、价格还有户型。那当前楼市啊90平的小三居其实是完全占这个市场的主流，这也是现进房其实没有那么好卖的原因之一，它的趋同性都很强。那同一个位置的现进房项目可能都产品都一样，所以说给购房人的选择更大。那购房人的选择更大呢背后就是可能一些现进房的开发商就会打价格战，或者是说这些刚需做了更多的选择，这都是一个咱们不定的一个不定的定数。那刚才那个周老师也说了，有人也会有这样的疑虑，如此多的供应量，那供大于需的同时是不是就要开发商就有这样的促销或者说降价的这样情况呢？其实我们从他拿地的情况来看啊，就会预见到他到底有没有 会不会降价。那从当初的拿地成本来看啊，目前市场上在售项目的溢价率啊，在20%-40%的项目有17个，那溢价率在10%-20%的呢有14个，那还有24个项目的溢价率呢在10%以内。那溢价率啊在40%以上的这种地块啊，未来降价空间就有限了。 嗯，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人来讲，其实他买的是房子，很多人可能不关心他之前拿地的情况，或者是说这种像溢价率啊这种比较抽象的词儿，我们就可以理解啊，溢价率越高，说明他的拿地的成本就越高。那拿地的成本越高，他对于降价的空间就有限，那他再降，那就相当于赔本的买卖，那开发商是不会说赚赔本的这种买卖的。所以说溢价率在40%以上的地块啊，未来的降价空间是有限的。 嗯，所以说像这样的地块啊，一般都集中在比如说像亦庄啊、北七家呀、魏善庄啊等等这个区域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是的。 实际上现在呢，可能有人说了，好多人都想买房哈，需求量应该是挺大的，但是为什么限进房现在有些是卖不出去呢？当然这跟它的位置啊、价格呀、户型等等是有一定关联的。另外呢，也跟我们每个人买房的资格也是有一定关联的。你想买房，但是你没有资格，你也是买不了的哈。另外现在呢是属于卖家市场，挑的余地啊也非常的大哈。所以呢，如果你位置不好、价格不好、户型不好的话，这样的房子不管你是什么性质的房子，统统都是卖不出去的。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新招装是799巧视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歌唱北京，爱北京，

也比这个小区外的一些配套要重要。小区外，比如几年之内还会有些改善，盖了一个商业大楼，或者以后修了地铁，还有一个缓儿。但是呢，户型这块一旦您选错了，真的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没错，听您这么说的话，这个户型真的是非常重要哈。有些东西呢还能够改善啊，弥补。但是如果你户型呢要是选错了啊，确实你整个的居住感受呢就很难啊，再有所这个变化哈。另外实际上开发商呢他也很聪明啊，他一分钱一分货吧，所以有些户型好的相对它的价格呢可能高一些， 对， 户型不好的自然会作为什么特价房啊，或者说这个打折的一些房啊等等的，以这样的形式就推出了。所以呢这个户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户型它的采光怎么样啊，它的通风的效果怎么样啊，这两点呀真的是非常重要。 对，虽然很也包括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会接触到很多很多的户型。那户型呢，根据比如小区不同，开发商不同，甚至说年代不同，都有千差万别的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在买房选择户型的时候，基本是遵循四个点，就可以从这四个点上来看到这个户型整体的好坏。那刚才周老师说的采光和通风是这些四个点之中啊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准之一。采光和通风很好理解啊，这套房子的采光如何，它的通风是怎么样的。那采光其实就取决于这个房子它的朝向。一般来说啊，有这样的从好到坏有这样的几个朝向：正南、东南、东、朝西、西南、北，有这样的几个朝向。那正南或者东南的这样的朝向的房子，一般来说采光是最好的。那比如说朝东的或者朝西南的是次之，最次的就是朝西或者朝北的。那我们都知道，朝正南的肯定是一天或者说这种像冬天的时候，整个客厅房间都能接触到阳光，那一天的很多时间都能是沐浴在阳光之下的。那比如朝北或者朝西的呢，朝北一天都接触不到阳光，朝西的呢可能就是在西晒的时候可以接触到一些阳光。那采光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那也是讲究一个开间跟进深啊。那开间呢就是房子的这个空间面宽，进深呢就是房子的空间的深度。一般来讲啊，面宽大的这种户型啊，采光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整个房间是充足的。那我们都不喜欢这个选这个进深特别深的户型，比如狭长型的户型。狭长型的户型呢，第一就是空气的流通性不是很好，第二个就是阳光肯定是照不到最深的，或者是一半或者更多的这种房间之内的。尽量是选择一个进深和面宽它是达到了一定和谐比率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户型相对来说比较方正。就比如说狭长型的，甚至说手枪型的这样的户型，我们从户型图上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户型无论是采光还是通风，它是都是有问题的。 是的，实际上别小看这个采光啊，有时候采光不好的话呢，会影响居住者的情绪， 是的， 他的心情都会受影响。比如说亮堂堂的啊，这个和那个一天到晚都是阴阴的、暗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有些房子呢，它的朝向非常好哈，一天呢都是阳光灿烂的，当然这个固然好，但是你最起码要挑一个，比如说上午可能有阳光，下午暗一点，或者上午没有，下午亮一点也行，就怕那种一天都是暗暗的，这个光线进不来，这可就麻烦了。 对，所以说一旦选择一个采光或者通风不好的这样的户型，是真的很影响情绪的。 而且现在这个户型的选择呢跟原来呢显得就更重要。为什么呢？你像原来啊，很多房子啊都是说盖好了，然后我去买现房， 对， 现房的时候我去感受它这个阳光到底怎么样啊，一进去就一目了然了。但是现在很多人买的房子啊都是期房，你只能看它的户型图，具体这个房子它的采光怎么样，通风怎么样，你真的心里没谱的。所以你一定要懂东南西北。你像我这个人东南西北不是特别好，你刚才说了半天的这个，我有时候都 犯迷糊。 是，其实这样在选房的时候看到户型图比较迷糊、比较懵的人是大有人在的。 是， 即使啊，有些购房人其实跟我讲，他选择了一个那户型图上看起来很完美、南北通透的这样的户型，那最后实际交房住进去就出现了问题。 嗯、 明明是这个朝向比较好，但是也是接触不到光，为什么呀？他光看到了户型图，没有看到楼栋图、 哦、 选择的这个楼栋比较低，所以说前边有遮挡，即使是朝向比较好，但是前边的楼遮挡到它了、 嗯、 人家可能早上太阳一出来就赶阳光就照进来了，但是它呢等到11点12点的时候太阳都升到挺高的时候才能照到他们家、 嗯、 所以说我们看户型选户型不要单看户型图，还要看这个户型在楼栋里的位置，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嗯、没错。我真接触过那样的房子哈、 嗯、 它一天都几乎没有什么阳光、 嗯、 都是用这个灯光来弥补、 嗯、 啊，再加上那个房子呢通风也不好，你进去以后感觉它屋里的这些味道全都出不去， 对、 啊、就很麻烦的， 空气也不是很好， 对， 尤其是这种像咱们北京，可能每年供暖之前特别的冷、 嗯， 有阳光的房子跟没有阳光的房子，它的温度真的是差的挺多呢。 嗯，来，携手医生说了，请问嘉宾啊，说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最好呢不要买顶层的。那么很喜欢一个新房，但是是顶层，买不买呢？ 嗯， 其实我的那个感觉哈，这个顶层为什么不买呢？是怕它，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特别冷， 嗯。 夏天的时候呢又特别热，因为它全都是晒透了、 嗯、对， 冷透了。另外夏天的时候呢外衣比如下雨的话呢，这个在顶层弄不好它会漏啊、 嗯、 等等，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很多小区的顶层啊也没有这些缺点了，你也不能一概而论。 嗯，所以说我们还要看这个单一，这个我们把这个选择具象一下，看看这栋楼、嗯、这个小区、这个开发商的顶，这套房子的顶层到底是质量好不好、 嗯、 它的设计是否合理。那之前咱们北京市做了一项工作呀、啊、就是把这个老旧二手房的顶层都加固了，上边都盖了一个盖儿。 嗯， 其实我们有印象的可能会想起来啊，那盖了这个盖儿之后，肯定之前有漏水的这样的情况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一定说每栋楼的这个顶层都有这样的质量问题，也是分小区分楼栋的。 嗯，所以这位朋友既然您看上了估计可能是现房、 嗯、 那就正好您过去感受一下哈，如果没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毛病的话、嗯、这个房子应该是可以的， 对， 没有问题、啊、 对， 不要 顶层的时候其实您主要注意几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这个质量问题、 嗯、 那顶层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去屋子里看看有没有顶部有没有这个水印儿、 嗯、 其实是可以看到有没有漏水这种情况的。还有就是顶层嘛，一栋楼的顶层我们要看看它的电梯的情况， 对， 如果是老旧的房子的话，看看它是几梯几户，电梯的质量是不是好、 嗯、 那如果是非常高的那种顶层，一旦电梯的质量不好，或者是老旧电梯出现了坏的这种情况，那您这个天天楼上楼下的这样跑肯定会很痛苦啊，这个是几点、 嗯、 还有就是有一些小区啊，它这个储水或者是水压顶层会出现这种异响、 嗯、 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会被水压的声音吵醒、 嗯、 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嗯，这些如果都没有的话呢，也这个不见得非得觉得好像顶层就不能买、 嗯、 我跟您说像有一些这海景房啊，我跟你说越高它那个价格越高， 对、 啊、 而且还有公寓型的这样的房子都是越高一层它的价钱就越高一些， 没错、嗯、而且像有一些那种花园洋房等等的哈，它到顶层的时候实际上在它的楼顶还有一层呢是一种休闲区，非常好的， 还有赠送面积， 还赠送面积、 嗯、 所以这个不能够听说，要亲自去观察一下、啊、 是的。 如果这么说的话呢，咱们再发展一下，你像那个一层， 嗯， 一层呢咱们的感觉呢就是说比较阴啊、 嗯、 或者 说阳光并不是特别好啊，所以很多人呢对于一层呢也并不是特别感冒啊。 嗯， 但是我跟您说，有一些好的开发商，他们的一些项目一层做得非常好，抢都抢不到。为什么？一层他还给你赠送面积，有一个小花园， 对， 各方面都非常好。那你能说一层不好吗？ 所以甚至有的一层还赠送了一个地下室 啊， 储物间。 对对对，嗯，啊，所以这个东西呢还得要亲自去看一看啊。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这个采光和通风啊，这两点呢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另外这个户型好坏呢还有一个标准，就是它的功能区分。 对，那每个户型其实都有着不同的这个功能分区啊。一般正常的一些户型就包括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啊、书房，这些都是必备的一个功能分区。那有了这些分区才组成了一个真正的住宅。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之前有人买开间，那开间我们都知道一进门只有一间，那无论是会客还是我们平时的那个住都在这个开间里边，这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功能分区，肯定是住着是不舒服的。那一般的这个功能分区啊，有几个方面，就比如说动静分区、干湿分区、公司分区、动线合理，这几个方面要综合的去考虑。什么意思呢？比如动静分区啊，那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比如客厅、厨房，这种地方都是动的地方。静的地方呢，就像卧室、书房，这些地方都是静的地方。如果动静分区不合理，就会造成一个客厅家人在客厅正在看电视，正在休闲呢，那会影响到卧室人的休息，这就是动静不合理。就像家里来客人了，想去洗手间，那要正好路过了卧室，这就属于动静分区不合理。那干湿分区就是一般厨房跟浴室的都属于比较潮湿的空间，所以尽量不要和这个卧室安排得太近。这也是一个动静分区、干湿分区。像有些市面上的一些新房的户型啊，其实大家最近几年都比较流行这种开放式的厨房，那无论是电视剧也好，或者说怎么也好，开放式厨房显得比较时尚啊。那我就发现有的户型呢，一进门就是这个开放性的厨房，这会有什么问题呢？容易造成的就是我们看样板间的时候看上去很美，但是在实际居住的时候会发现厨房这个地儿其实它是最容易乱的地方。油烟包括那些锅碗瓢盆的摆放，很难说能做到那么干净那么合理。那一进门就面向了一个开放性的厨房，给人感觉是什么？一进门就很乱，甚至说如果是正在做饭的时候一进门就闻到了油烟，这就是属于功能分区不合理的这样的户型。 没错，当然了，现在很多的开发商哈，在这个建造一些项目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合理，越来越科学啊，整个的这个布局呀、房屋啊等等，他们是非常讲究的啊。这一点呢确实我们也看到了，但是也确实有一些项目呢，整个建造完了以后我们去看呀，有很多的硬伤，这个咱们也不承认。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哈，假如说你看一个房子你真的是特别喜欢，你要积累一些呢这个房屋结构方面的这样的知识，如果你看它这个有一些这个房子墙啊等等的，如果它不是承重墙还好，就是能够通过装修来弥补，这个还可以。如果说它是承重墙，你就想了，脑子里撞完了以后觉得如果你装修把这块改变的话改变不了，那这样的房子真的是不能要。 对，承重墙它在户型图上的体现，它是一个实心的黑线，这个就是承重墙。 对， 那如果是中间是白色的，它不是一个实心的黑线，这个就是活墙，是可以后期经过装修去改造的非承重墙。 所以这个承重墙和非承重墙大家呢一定要知道怎么来区分啊。看这个图的时候呢，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户型非常不满意，但是呢你觉得通过装修是能够改变的，我觉得这也是不妨 是另外一种选择， 另外一种 做法也不能够给他一棍子打死，是吧？如果你一看他完全是承重墙，真的是没办法了，那这个东西该放弃，那还是要放弃的。另外关于户型的形状啊，现在咱们都一般流行什么样的一些形状呢？ 其实户型的形状是最好理解的，就是户型图上看上去方正，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面宽跟进深达到了一个比较协调的状态。像比如狭长型的户型啊，手枪型的户型啊，这种形状异形的，就是我们在居住体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那户型空间的利用率没有那么高。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70平的这种两居，如果是狭长型的、手枪型的，那它的利用率肯定要低于方正的户型。 所以一个户型的好坏哈，直接影响到你对这个户型它里边面积的一个利用率。 对， 这点很重要。有的那个房子可能并不大，它总体面积使用面积并不大，但是你就发现住进去以后呢，它非常的显得空间大， 是 就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全都能利用起来。这点呢就是它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但有些房子啊真的看着挺大的，是吧？但是你发现你住进去以后呢，就是利用率特别低，这样的房子就不可取。 对，就比如说一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通道，那这个通道呢既不能摆家具，然后日常呢也不会在这个通道里去活动，这个通道就属于浪费型的面积。 我曾经看过这么一个户型啊，表面看起来真的非常通畅啊，也非常大，挺好的，但是呢确实是利用率非常的低。他呢进门以后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客厅，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客厅啊怎么也利用不起来，里面既没有沙发又没有电视，就是一个空框框的。后来我细一看呢，他这个四周啊全是门，就是他各种的这个房间的门呢最后都开在这个客厅上，然后以至于呢这个客厅连个电视都搁不了，连个沙发也不能踏实的放那儿，所以就特别的麻烦，它四周都是这个卧室的门，然后把这个大的空间全给围住了。 这种其实就是很难改造的， 很难改造了。所以说这个户型的非常的重要啊。来，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看看这个听众朋友是怎么问的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叫小雨，他说请您分析一下纯男的户型吧。他说我看中了一套纯男的户型，感觉呢采光还行，请问有什么缺点吗？这个纯男的户型， 纯男的户型其实它仅次于这个南北通透的户型啊，但是呢我们买选纯男户型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通风的问题，那没有达到南北通透这样的，南北都有窗户，所以说纯男的户型的通风大家一定要考虑在内。还有就是纯男虽然说它的阳光很强烈，但是刚才周老师也说了，阳光如果太强了其实也会给咱们造成一些困扰。如果是二手房的话，建议一天三个时段都去看，早中晚三个时段看看这所房子里的采光和通风的情况。那如果是没有对流风，夏天的时候在这个房间里会感觉非常的热，这也是一个困扰。那三个时段每天一天的三个时段都去看看这个房间里，如果真的是通风不好的话，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比如说客厅的窗户和厨房的窗户能不能形成一个不那么对流，但是也会有通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真的是单向的，只有单向的窗户，那您住进去就要考虑这所房子通风情况了。还有就是如果采光特别强烈的话也不建议您买，为什么呢？夏天会很热。 是的。好的，这个小倩说了哈，她问一下说卧室面积一般多大合适，她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说次卧呢有点太小了，而主卧呢又比较大，所以感觉呢特别不均衡，她有点纠结。 卧室其实在10平就差不多了，为什么呢？ 这位朋友他看中的这个二手房啊，要不就是回迁房，要不就是这种老房子，因为新房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过于小啊，如果在这种小于8平米了，那就会感觉比较局促，甚至说咱们在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关门了，一旦关门就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如果过于大呀，可以把这个卧室改造成一个衣帽间加上卧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如果小于8平就不太建议了。 没错，因为它有的时候都是有一定规律的。 对啊， 如果你违背了这个规律，住起来就真的是不舒服了。所以大家在挑选房子的时候，还是要认真、细致、谨慎一些啊。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说如何来挑选房子的问题啊。确实，房子布局的好坏直接影响您的居住感受，这点真的不要忽视啊。好，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大搜家的小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周老师， 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